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哦哦哦哦、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草蜢带出的爆灯。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浪随浪翻滚，星与星亲吻，身稍贴近对方。夜半天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演唱做介绍人，奉上热情探歌，拥有浪漫色彩。没有后悔差错，这感性的派对禁区不退，接太多烛光里，你就问我再发展走向突破，邀请我过夜逗留，共烧出火。共托着头望向露台同愿望，拥抱万个梦言，愉快历程更多，拥有浪漫星河，欢欣牵手过，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这感性的派对

这伤心城。 爱情已经上演。

生活。那是个寒冬，霓虹让夜迷蒙，我身在冷雨中，心仿佛被掏空。想拥你在怀中，你拒绝我已带泪的笑容。你说爱已逝，心也痛，经不起痛，心在隐隐痛，往事历历翻涌。是你给我梦，是你让我扑空。多想拥你在怀中，就算是离别前奢求的放松，你只是依然不为所动。你就此失去影踪，冷雨中留下我和我伤心的梦。谁能告诉我越来越浓，冷雨中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从此再也没有人会懂，难忘那年寒冬冷雨中。 这个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过冬》，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忐忑》，孙晓一的《电子公路》，以及陈冠希的《你让我失眠》。 是因为累得已经长不大，我需要安静的等候几分钟，我需要另一种温柔，快拉住我的手，别的车开了，有人催我同样的公路，快一点找我，没有耐心了，人快要疯了，给我指望吧，我想要追。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是怎么样的？

只是彻底放松，三分钟。 在梦中擦亮 的放弃，直到被寂寞一摔才领悟到爱。原来可以面对我的害怕，没必要，但我往后退，什么都没说，走得很心碎。 And now I'm coming home to you baby， 爱过我回头再见你，爱过我再推动我自己，没有人比。 I'm coming home to you darling， 爱过我勾住你的心，爱过我再有缘拥有你，就这个理由。 I'm coming home、yeah、当初我在想什么，其实你最了解我。You make me feel just like a man， 为何要错过？当初可以面对我，现在你能不能够？没有别的路走，就沿着你走。 Cause girl I need your love， and now I'm coming。 下一站回味，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我们来欣赏井冈山的《缘在风中》，林志炫的《一个人走》。 留下一路寂寞，回来吧，你可知我的心。 心一发就难回头，一 何说更珍惜身边每一份快乐。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罗嘉良的《心中有数》，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这一期的下一站回味，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 就是那些知觉总当怀念变得快乐，不要旧友记忆脱落，宁的落索在我心中某个转角流着，怀念你是承诺。昨日我不知道，原来沿路人的脚步会是永远的记号，天荒地老，活到今天，到了某个程度，我会顾盼自豪，不需要装清高，不需要扮冷傲，在间中记挂你的脸。目前该珍惜每一天，得失起跌就是磨练，明白没有奈何少不免。在我心对你间中特别怀念，凝望蓝色的天，记起你太自然，该珍惜每一天，开心的记下做留念。我想记得，总不相见。昨日我不知道，原来沿路人的脚步是永远的记号，天荒地老。